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各位好，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华语歌坛上，有很多唱片公司都非常喜欢发行合集，把过去一段时间的热门歌曲汇聚在一起，制成一张专辑进行售卖。滚石唱片就算是其中之一。不过呢，它并不是每一次做合集都是单纯的炒冷饭。比如说2003年就推出了一张名为《简单情歌二：男人真幸福》的合集，里面呢一共收了12首歌，其中破天荒的有5首歌都是新作品。那么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滚石唱片发行的这张合集《简单情歌二：男人真幸福》。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专辑中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周华健和任贤齐共同演唱的《别傻了》。这首歌最早发行于2003年，周华健和任贤齐都算是滚石唱片的老员工，但是呢，这首歌算是两个人第一次在音乐上的合作，所以接到歌曲的时候，两个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抱怨这一次合作来得太迟了。其实呢，除了周华健和任贤齐之外，当年滚石旗下还有一位音乐人也参与到了这首歌的录制，他就是伍佰。不过呢，他并没有开口演唱，而是作为制作人负责了歌曲的编曲。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周华健和任贤齐合唱的《别傻了》。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子越过长堤到新加坡去找你，你看见我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也开开心心从新加坡越过长堤到新山去找你，看见我也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也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我的心痛痛痛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加坡流到新山的家里，老天还在下着雨。我又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老天还在下着雨，我到底做 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 别傻了，来自周华健和任贤齐的共同演绎。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过周华健、品冠还有李宗盛共同演唱的《最近比较烦》。其实呢，这首歌还有一个续篇，名字叫做《你是我兄弟》。不过呢，演唱者李宗盛变成了黄品源。那么在《最近比较烦》这首歌中呢，周华健抱怨自己女儿数学不好，六加六结果算成了13。那么到了《你是我兄弟》这首歌里，这件旧事呢又被拿来重提。那么这一次他的女儿算数的结果是多少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就知道了。一起来听来自周华健、品冠和黄品源共同演唱的《你是我兄弟》。 哎，华健哥， 哎，对啊，最近不烦了吧？ 不烦。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啊，先不着急。 没有啦，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啊，哈哈，太好了！ 我跟你讲，他现在六加六已经不等于13了。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真的吗？ 多少？ 那几样？ 他说等于14。 他们俩是共犯结构，安抚老婆的好借口。每一次当我出了纰漏，说和你在一起就有救。你是我的骨头。张忠谋账号密码我都有，领光了99，还问有没有西部传来收不抖。既然是兄弟，不必讲道理，有事没事就混在一起。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绝生意， 对对对， 你是我兄弟，羡慕你的运气，娇大女友身材都很立体。既然是兄弟，我做人彬彬有礼，我一定会跟他提一提。 哎，你女朋友打电话给我呢？ 啊，为什么？ 不要紧张，没事没事。他说他很想你， 你是我 EQ 不熟，也会解我情绪的怀旧。更因为我们认识太久，友情往往比爱情长寿， 对吧？ 对对对对， 愿意全天候陪在你左右，上天下海一起走。陪我皱眉头，我为你拍手，好朋友全年无休。既然是兄弟， 不必讲道理，三不五时都混在一起。 哎呀，既然是兄弟， 这一种关系 绝不做合伙生意。你是我兄弟，羡慕你兄弟，我已经27， 对对对， 泡妞不能太猴急， 啊， 好朋友就是时间的酒，越久就会越醇厚。你知道的秘密多过我女友，可能要杀你灭口。 好 朋友就是不折不扣，生命的合作。既然是兄弟， 不必讲道理，有钱没钱都混在一起。 既然是兄弟， 这一种关系

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经典唱片秀。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一张合集《简单情歌二：男人真幸福》。那么在这张合集之中呢，有很多经典的独唱歌曲都被改编成为了合唱的版本，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一首《把悲伤留给自己》，很多人呢都唱过这首歌曲，而专辑中收录的则是钟镇涛和潘越云等人共同演唱的一个版本。当时呢，专辑的制作人突发奇想，想把这首歌呢改成合唱，于是就找到钟镇涛。那么在这之前呢，钟镇涛因为自己的原因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录歌了，接到邀约的时候呢，二话不说就答应来到了公司。那另外一位演唱者潘越云其实呢也已经离开滚石了，那么这一次录音呢算是没有签约就跑来唱了。一起来分享来自钟镇涛加潘越云等人共同演唱的《把悲伤留给自己》。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既然你说留不住你，

我就只要逍遥快乐常在我心头。 朋友歌来自陶大伟和孙悦，很多人都喜欢听合唱歌曲，而且呢，合唱的两个人风格差异越大越好，因为不一样的风格呢，总能碰撞出惊喜的火花。但有的时候呢，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人凑到一块，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人会被同化。比如说莫文蔚和苏慧伦合唱的那一首《失恋万岁》，莫文蔚给人的感觉就一直是沉稳感性，而苏慧伦的歌曲呢，向来都是活泼欢快。那么两个人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莫文蔚呢就被影响了，两个人唱出来的感觉呢都很欢快。不过呢，这倒是符合歌曲的意境，《失恋万岁》能够喊出这个口号的一定也是欢快的。一起来分享来自莫文蔚和苏慧伦共同演绎的《失恋万岁》。 我没有所谓，反正爱情本来就是飘渺的感觉。我有所谓，有种滋味是尝过再也追不回。和自己过不去，别求谁去爱。我没有所谓，就算心碎，该你的你怎么拒绝？我有所谓，没有失语，我想再下去会上位。我从来没后悔，只得到他一些。我好想我要自己更美。有没有爱没所谓，痛不痛快有所谓，只要我有明天还会有人追。有没有哭没所谓，开不开心有所谓，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 Oh go away， 去喝个醉，为孤单干杯，祝失恋万岁。有没有爱没所谓，痛不痛快有所谓，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开不开心有所谓，我只 失恋万岁来自莫文蔚和苏慧伦的共同演唱。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唱片公司都开始投身公益事业，他们呢和慈善组织联手举办活动的同时，还会推出一些大合唱的公益歌曲。滚石唱片的第一次推出这样的公益歌曲是在1986年，当时呢台北市圆山动物园搬迁，那为了配合这一次行动呢，滚石唱片以动物关怀和环境保护为主题做了歌曲《快乐天堂》，而且呢请到了当时公司旗下的所有歌手进行演唱。虽然说呢，那个时候公司旗下的歌手还不是很多，而且呢，大家平时工作都在一块儿，彼此呢也很熟。但是呢，制作这首歌的时候还是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主要是因为众口难调嘛。总有人觉得内容不够感人，曲子不够好听，所以说歌曲只好一改再改。一起来分享来自滚石旗下众多歌手共同演唱的歌曲《快乐天堂》。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臂力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河马张开口吞掉了水草，烦恼都装进它的大肚。需要梦想，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跟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吞掉了水草，烦恼都装进他的大肚量。 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笑， 当然也会有悲伤， 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跟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各位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一张合集，叫做《简单情歌二：男人真幸福》。滚石唱片曾经发行过很多励志歌曲，要问最能激励人心的歌曲是哪一首，可能会有很多人选择《真心英雄》。这是成龙、周华健和李宗盛等人共同合唱的歌曲，由李宗盛创作于1993年，歌词呢浅显易懂，但是又富有哲理。那一句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激励了无数经受挫折意志消沉的人。一起来重温这首经典的歌吧。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 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梦。